我怕我的痛，既然是来从军哟，既然是来报国，当兵的怕兵落雪算什么，一颗滚烫心那暖的这当枪的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的这当枪。你的酒哟，我叫我的魔，你有儿女情，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我打的心那愿天下多欢乐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一颗博大的心那愿天下多欢乐。

心都能忍耐，爱在胸怀从不散开，日子一天天活得精彩。 心间，就在我心间，我心间。 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

你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易呀，万兵齐战友啊，生死齐兄弟。